李小姐请坐，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很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了心机了，但是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了，特别是之后早上十点到一点。嗯，但是呢之后的话又不开心了，每天好像坐过山车那样，我很担心。 啊，李小姐你不用担心，没事。那最后找马姑娘开点开心药给你，你照足时间吃搞定了。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Monday， 我哋即刻嚟风骚快活人嘅梁继章。 今日好开心，因为有人今日系牛一正日嘅，喺呢一度咧祝福你。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使咩夹钱 呀 ？Happy birthday to 小强！ 喂，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Happy birthday to 多谢多谢，好啊！ 李丽蕊，你而家。你介紹一下現場的情況，發生緊咩事？ 要多謝曬嘅就係咧，我哋有好多嘅朋友仔都入咗嚟嘅。當然咧有阿信哥啦，有 Wendy 啦，仲有就係柯晨捧住一個好靚嘅大蛋糕。呢個大蛋糕咧就係大佬準備嘅。我哋一早已經就係話咧，今日咧佢會有呢一個，唔好錫住，做埋節目先。咁啊寫住咧就係強爺，越大越強嘅。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嗱，里边咧， 仲有只马喎， 系啊， 冇错， 呢一个蛋糕嘅设计师系 Shirley 做咗只好得意嘅马，织出嚟嘅，咁啊戴咗个圆框眼镜，系啦，祝阿强爷咧就越大越强咁咯，咁啊今日系佢嘅 牛一大日子，讲翻几句说话先，对住个麦，系啦，开唔开心啊？好靓啊， 好开心，好开心，我谂我八十几岁人 我都估到你系 咁大个蛋糕啊！喂，多谢晒，多谢晒，大家身体健康。 系 系嗱，我咧今日都准备了一句说话嘅，其实星期一咧就系良辰吉日，一日千里。 系， 然后就喜气洋洋， 系 龙马精神。而家咧就信者得救，呢个咧恩威并施，呢个咧。有你就好 多謝晒嘩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喜喜洋洋 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系啦，家居明咧就听日咧就三月二十八号生日嘅，所以我哋咧都提早一日咧恭祝佢生日快乐啊吓！总之嘅就系三月份所有嘅朋友嘅话咧，都 Happy Birthday 啦，身体健康。 啊，李大姐系三月头嘅，我就系压尾。 冇错，一月咁话有头有尾。 好啦 ，OK， 好， 由头好到落尾。 马小强， 派人仔加油啊！派人仔， 阿小强哥。這首歌呢 首 歌是代表你的女 fans 啊，咩强迷，即系女歌迷歌会， 阿 替姐啊，乜姐乜姐啊， 全部都系 叫做情人 Happy Birthday 啊！唔好叫替姐啊，我只会叫佢做替替。 唔系姓刘噶。 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心扉，情侣私应因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穷一分一刻都思想你，倾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你在这天 Happy Birthday。 说声一生都想你，有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是你一天一天不经意地为我增添增添一丝趣味，成日步进我的心扉，情侣是亦因你起，青春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是亦因你起，青春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 其实呢因为唔够地方写呀，我本来想写八个字。 是边八个字呀？ 大越强写咗啦剛才。 是呀。 仲有越大越长。 是呀。 呢样就唔使。 唔係即係长嘅意思，即係长寿长寿。 我知。 是呀，佢未必想嘅。 对住你咧， 系咯， 其实系减法， 系啊，我明啊， 系啊， 又长又长， 系啊， 好开心， 开心啊， 非常 系啦，八人仔都好开心啊，应该 系啊， 好紧张，头先 Alton 已经系 send message 话，喂，你阵间叫住开麦，要即刻过嚟开门，我惊我。在我想的他叫你封住阿猫先 不是你告诉他我们平时都不会锁门的我们自出自由、 今天杨洋都是庆生 是啊没错、 你有今天新的工作 你让他自己说、 跟旧公司的约就完成了、 好嘢 未来都有新的发展 好 啊好啊 大家想找他呢就直接联络他就可以 了、是啊没错 我想着做经理人 他没想着签你你想着做经理 人做经理人一定我又强又强啊！ 哇，呢 个你唔要啊，我要啊， 我点可以攞点啊？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佢叫马上香啊！佢叫做。 我要大操场， 马上 嘅，唔系啊，即系 咩话？ 要喺大操场度跑圈啊，一只万马奔腾啊嘛， 骏 马 一样， 驰骋大操场， 识讲嘢，识讲嘢，识讲 嘢，好嘢， 好 嘢， 好，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吓。喂，咁你作为后辈，你有冇恭喜阿强爷？ 梗系有啦，今日见到啊， 你祝佢咩啊？ 喂，马老师咁嘅衫，我话搞错啊，又唔早啲同我讲。就嗱，首先又强又长呢个一定要噶啦，最紧要系咩咧？即系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哎呀，见到阿小杨杨同埋两位阿大佬阿姐啊， 两位大佬 好开心。 你叫我阿姐，你好学唔学学人叫我阿姐？你我同你讲过，我最憎人哋叫 我 阿姐啦。 但今日冇人发， 系咩？点解咧？ 系啊，今日 算啦，佢寿星公我哋 咁由佢啦。今日寿星公 系啦， 免试 今日讲咩都得噶，系咪？ 哎呀， 对唔住。你以后都叫我做阿姐，我乜嘢都受得 你。今日恶晒，冇错冇错， 大晒。 系，之后就问马老师，你今日系咪廿五岁生日啊？ 系 啦， 系啊， 佢今日真系好花花啊。 系啊，我都觉得系，成个人 其实一 向 都系啊。 唔系噶，佢平时佢都会有啲有啲忧郁喺度嘅。 头先突然间吓死我啊！撞到个女同事，佢走去咧学，唔知去边度学埋啲衰嘢。 你话佢坐得最近边个？系啊，你话坐得最近边个？ 是不识的 问题，我又不识 的，是啊，他都跟人家开口讲嘢， 为什么我会觉得 佢哋識咧，因為見到馬老師咧用平時同女同事嗰種 溝通 語氣打招呼嘅方式嚟望住佢笑，咁我就話馬老師做咩事啊？做咩又望住女同事笑啊？咁樣，女同事又愕然啦，我又愕然，佢哋兩個愕然啦，之後就問馬老師嚇乜你唔識佢咩？馬老師話 我親身目睹呢件事，我覺得呢件事簡直係一個錯誤。 但是那个女同事那些笑容流露出一种很好开心， 因为她见到她嘛，不是给你的。 你多次机会， 这个故事叫，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一个错误。 这个故事叫狐假虎威， 简直就是一个错误。她见到她就觉得算了，给你了，没错，原来是 假的。 好嘅嘢都系嚟紧啦，咁啊最紧要嘅话，我希望嘅就系即系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呢一份嘅喜悦啦，同埋咧呢一份嘅祝福啊吓，咁啊希望即系大家仍然继续咧每一日咧朝头早十点到一点钟，俾我哋可以陪住你哋。开心三个钟， 冇错，将所有 rainy days and money 嗰啲 blues 咧驱走晒佢，我哋一日风骚三小时，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 快 乐。 Talking to myself and feeling old. Sometimes I'd like to quit. Nothing ever seems to fi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What I got they used to call the blues. Nothing is really wrong. Feeling like I don't belong. Walking around some kind of lonely cl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Seems I always wind up here with you. Nice to know somebody loves me. Funny, but it seems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Come and gone before. No need to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cry.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Seems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 feel is come and gone before. No need to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木匠乐队嘅呢一首旧歌非常之好听，希望大家每一天开心心三小时，咁啊天气都凉一嘟嘟咁样吓，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悬挂。 系有我哋陪住大家，咁啊虽则今日咧都系星期日，咁同埋有落啲雨，咁但系最紧要嘅就系大家心态系非常之正面嘅、 好的，希望啦。 我睇头先啊，同事 send 出嚟嘅合照啊， 系 啊，好靓好 cool， 好啊，好啊，我哋就摆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睇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法律执业者修订条例草案，规范海外律师参与涉及国家安全案件的辩护。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说，除了违反香港国安法的刑事案件、挑战警方搜查权力或者冻结资产权力的司法复核案件，亦都会涉及国家安全。他认为只要分析案件的争议点和证据，就不难分辨案件是否涉及国安。林定国说，根据条例，日后做海外律师是日后当海外律师提供理据和证据，他会转介给行政长官，由特首初步评估西走荒谬、不合理、没有理据的申请，提高效率，避免浪费法庭时间。他又说，外国媒体对香港处理国安的报告偏向负面，甚至会歪曲事实。市民要理解，维护国安的法律正是保护大众，亦都符合人权自由。政府专家顾问孔凡毅认为，本港疫情告一段落，但是发现部分高危群组患者体内病毒较难清除，炎症可以持续四星期，需要接受组合治疗。孔凡毅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分析，本港或者在六七月的时候疫情轻微反弹，但是认为目前混合免疫屏障非常高，不用太担心。他建议港九和新界都要各有一个传染病中心，提供更多负压病床，并且增设实验室设施，以应对一旦疫情再次爆发。他强调，高危群组例如长者、曾经接受移植等的人士，仍然需要适时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按照专家的建议，高危人士在感染或者接种疫苗之后六个月需要接种加强剂。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联合参谋本部说，当地朝早七点过后侦测到在黄海北道中华县地区发射的导弹，导弹飞行大约370公里之后坠入海中。日本政府亦说，北韩发射两枚疑似弹道导弹，相信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海域，暂时没有飞机或者船只受损的报告。韩联社报道，今次是北韩今年第八次发射弹道导弹，似乎是针对韩美联军登陆演习和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抵近的武力示威。南韩和美国上星期开始进行双龙两栖登陆演习，预计演习下星期一结束。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受到龙卷风吹袭，至少25个人死亡，几百人无家可归。州长李夫斯警告，会再有恶劣天气影响当地。在受灾严重的小镇罗宁福克，大量建筑物被夷为平地，部分树木倒冧，有汽车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总统拜登宣布密西西比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且下令为受龙卷风等灾害影响的地区提供联邦援助。联邦援助资金将会用于受影响地区的灾难应急和修复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雨，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本周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24点，跌388点，总成交金额46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2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10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31.9系跌咗8.3，腾讯控股364.8跌12蚊，盈富 基金19.73跌3.7，阿里巴巴84元跌个3，南方恒生科技4.02跌咗1.28，恒生中国企业67.02跌1.9，中国石油化工股份4.53跌1.6。演矿能源24.9升个9，中国神华24.55跌咗1.05，百度集团147.8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0.77，瑞士法郎0.919，加元1.374，人民币6.881。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7,471点，升85点。港金报18,48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5.55美元，卖出1,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在九龙区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慢线，现在龙尾排到去女童军总会，就是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女童军总会。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较早前受道路事故影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慢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咁仍然车多，龙尾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咁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道路事故已经处理好，慢线解封，咁龙尾就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丽业街。咁另外啦，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啦，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慢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丽桥去美孚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旺角帝城酒店对出。咁另外啦，喺屯门嘅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啦，海荣路去翻海皇路方向，近住屯门中央广场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踏入最后关头，终极跑步一触即发。 潜入制毒村的赵家良为收集制毒名单，性命危在旦夕，而蓄势待发缉拿毒贩的李飞又愿不愿意冒住失去父亲赵家良的风险攻入塔寨村呢？ 破冰行动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啦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 咁啊练习下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噶嘛。咁另外咧，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节目《风骚爆人》啊，好开心啊！ 样样笑得几开心， 我等你开心啫，冇晒啲包， 系啊， 乱晒啲皱纹， 劣迹斑斑冇晒， 我都有啊，我有深深斑斑添啊。 梗系啦，系咪先？喂，嗱，今日咧喺呢个讨论区见到咧，嗱，其实香港都有嘅，有啲叫消费陷阱啊，见唔见到有啲新闻话嗰啲咩买深融海味咧，个磨碎晒，跟住咧原来咧跟啊变两咁，两个变跟住处理啲啦吓，原来本嚟以为500蚊点变50000蚊咁样吓，咁啊有个国内嘅女仔咧去食一个日本菜咧，咁啊带17个人去，咁咧佢就见到咧嗰度写住咧，每个人。斜洞302蚊咁样吓，302蚊斜洞一个人咁样，一个人字咁样。咁你睇落去系咪即系每个人302蚊咧？ 人头咯，人头计咯， 302斜洞人咁样。咁大家都以为系啦吓。咁啊做漏咗一样嘢，现场冇问，因为佢心里边觉得你咁样写就一定系啦咁样。17个人咧开怀大食啦，因为咧佢嗰次咧就话请班朋友，叫佢有咁贵点咁贵，有咁多叫咁多咁样。 我计下先，17个人啊。 系啦。 唔使计啦，佢6000多蚊。如果佢即系真系 正常嚟讲，人头计， 人 头计， 结果系3倍10000多蚊啊！ 三倍 服务费 service charge 唔系啊，原来佢话咧嗰个302系一个估计。大約每個人係咁多錢啦，叫嗱有個佢有個 term 叫人均消費啊，即係大約係咁多錢啦。但係佢只係寫住302車動人咁樣。咁我自己因為嗱我又唔識佢啦，我又唔識個鋪頭啦，我覺得係有少少誤導成分嘅，即係你會令到人覺得302車動人咁啊，計一個人302蚊啦咁樣。但係佢個店家就話：我哋從來冇話係自助餐。我只係一個平均消費咁樣，所以咧就逐樣同你計翻咧，就結果三倍咁貴，都係要硬食嘅咁樣咯。 因為你自己嗌噶嘛， 係啦，因為你 有 menu 噶嘛，個 menu 有講俾你聽嘅就係嗰啲嘢係幾多錢噶嘛。 但係所以應該問清楚究竟302係一個放題形式 啊，做漏咗呢一樣。 其實係自己嘅問題啊。如果大家有留意過嘅話，係有一啲咁樣嘅介紹嘅。人均大約會係喺呢一間嗰度消費嘅話咧，會係大約幾多錢？因為我最近我都係譬如去旅行啦，我都會睇一睇嘅。譬如可能就係話哦，呢一間咁樣嘅嘢食啲咩嘢嘅，大約你嘅消費係要幾多啦咁樣。佢話唔準俾你聽㗎，因為有時嘅話你可以係叫一啲比較貴價嘅。咁但係你話即係一般嘅話，一般情況嚟講嘅話咧，咁都唔會走得太遠嘅。 大約啦，嗬， 大約 幾多錢？ 我覺得餐廳都有責任，可能喺隔離寫翻人均消費估算 only 咁樣，會清晰啲咯。 估算 only 估算 only 係 啊。 嗌得多唔关我事， 系啦， 咁啊写写就好长咯， 好赖我， 系啦， 再写埋， 写得好清楚， 够有钱先好嚟， 括住不是自助餐， 系咯， 唔好乱叫， 系啊，因为如果系咧，去到呢啲情况尴尬啦，佢就话可能即系都肯俾啫，有啲真系可能唔肯俾咧，同你嘥时间，又要报警解决啦，好麻烦， 冇唔肯俾啦， 唔肯俾啦， 呢啲位真系， 有啲如果即系发生其他地方，真系会同你磨落去噶。 你呢个 case 仲话有得讨论啊？有啲唔肯俾嗰啲真。冇得唔肯俾，我记得嗰时有个新闻嘅，有个太太咧走去睇嗰啲肉额嗰啲咧，揸住个肉额睇下线手，打裂咗，砰裂咗， 边个赔咧？ 咩边个赔？梗系你赔，梗系你赔啦。 价钱唔系写住18万就18万。 系啊，嗰次就系一只好贵好贵嘅肉额，佢线一线就唔见咗好多钱啦。但你冇得唔俾，因为喺你嘅手上撕落地。如果个店员嘅手线咧唔关你事，但你嘅手线咧就系你嘅。 同埋其实有时我觉得你食嘢嘅话，真系可以。 可點嘅。我試過有一次嘅話，我真係嚇親。咁我試完嘅咧就係喺中環，喺中環咧有某個地方咧，我哋一齊做嘢。咁因為咧太多朋友要幫手咧，咁我覺得晏晝食晏嘅話就梗係叫茶餐廳啦。咁啊，因為人多，咁所以我就話不如咁樣啦。如果係叫茶餐廳嘅話咧，就我埋單。咁啊，當然咧都係嗰啲嘢嘅啫，大家係飲嗰啲係奶茶 啊、 炒粉炒面啊、乾炒牛河啊、肉絲炒面啊等等等等嘅嘢，貴得去邊啦？好啦，咁我諗大約逾十零人到啦。幾多錢咧？到最後尾？ 我估啊，兩千蚊， 千零蚊，千五， 千零蚊， 係咯。 嚇，要咁多？ 嗯， 唔使係嘛？我當 人 要咁多， 六十蚊一個人咯。 唔係中環喎， 中環 我當八十蚊一個 lunch 咯。 嚇，你幾多錢咧？你計幾多錢咧？你預幾多？ 千二咯咁。 千二蚊到， 千零蚊 啊嚇，係你咧？你預幾多？ 啊，同阿小姑娘一樣， 差唔多係咪？ 八十蚊。 咁啊，我真係估唔到，原來係真係咁貴。到最後買單嘅時候，我係二千幾蚊。 哇！ 係啊，但係食普通嘢咋，唔係假日啊。 但係冇 check 嗰張單啊，即係 有 check 嗰張單啊，佢冇收多噶。但係個問題係個就係我以為嘅。就是茶餐廳嘢，最多嗰啲都是千零蚊到啦。我預頂爆千五，點不知嘅就係我諗大約係千八千，接近二千蚊咯。咁我就會覺得哇，乜原來都可以係咁貴，定係因為係 中 環啊？中 環應該係中環， 因為佢有時有某啲我見到啊嚇，唔知炒啲咩飯嘅話咧，係接近一百蚊或一百蚊或以上一個嘅。係啊， 炒飯可以好貴， 我真係唔知，我真係唔知。蛋 打 炒飯，我真係嚇得要你明唔明？ 你話餐蛋塊，然後佢又加兩隻雞翼嗰啲咁嘅衰仔咧， 我唔知，佢冇啊，冇呢啲咁樣嘅古靈精怪嘢，都係我頭先所講嗰啲，都係炒面啊、炒飯啊咁樣，冇其他嘢添，好可能嗌一兩隻雞翼咁嗰只，但係埋單嘅時候係咁樣咯。 不過而家有啲茶餐咧，佢唔再係以前我哋即係觀感上嗰啲茶餐咧，唔係嗰只 二三十蚊一個， 佢叫茶餐咧，但係佢嘅價錢絕對唔平，絕對唔平嘅。而家 因為而家好多啲好豪華嘅茶餐廳，起喺譬如我尖沙咀咩地鐵站 B 出口嗰條，哇，真係好大間嘅，幾層嘅個茶餐廳，所以已經唔係我細個食嗰啲茶餐廳。 係啊， 我三年都有間 啦。冇辦法啦，因為我講咗萬歲嘛，唔通我嚟到嗰張單就哇咁貴嘅話我唔俾啊咁咧，我仲要攞撳錢添。 你下次呢啲嘢你交俾我啊嘛， 攞唔會交俾你啦，即係牙齒當金使，呢啲話係你。雖然我自己條頸係咁樣揞住佢哋流血，但到最後咩事都係要俾咯。我真係估唔到啊！原來要咁多錢㗎， 好貴㗎。 係啊， 咩我細個嗰陣時食嗰啲蛋撻可能幾蚊個啫嘛，而家十幾蚊個蛋撻㗎啦。 係啊。 嗱，有啲咧平啲嘅，你買廿四隻或者十二隻咧有折嘅， 廿四 食唔曬咁多， 廿四隻， 即係萬歲嘅時候， 係啊，係啦，有啊，某一間 有 啊， 我有見過有某個人好笑噶，佢好中意萬歲啦，咁但係萬歲嘅時候咧就係咩咧？就每人都會派一隻蛋撻 ，and then 呢個有個問題啦，佢想慳錢，所以咧佢就一定要揸車去某個比較偏遠嘅地方就買一好多打好多打蛋撻，咁就感覺上覺得佢係咪好豪啊？但 是 其实咧，点解要揸车去到一个咁偏远嘅嘢？因为好平， 正 如你所讲。類似係咁樣啦，但係佢就會即係揸架車去，跟住咧就買好多咁樣，跟住咧就好巴閉咁拎翻嚟就萬歲咯。佢唔計，佢淨係覺得呢一個位嘅 好睇啊， 好睇拎翻嚟佢就成沓咁樣咧，咪大家就得分，好豪咯。 嗱，如果即係慳錢啲咧，飲嘢你又要包咧，我建議你買啲紙包嗰啲飲品啦，即係你夠正量袋。 唔係買幾支大嗰啲大公司嗰啲， 一 支杯浸， 一點二五公 升，一嚟一齊浸啦，一斟杯斟多啲，馬老師。 你真係啊！你要預呢啲嘢㗎。 我呢啲嘢應該唔夠你嚟㗎啦。 你下次你真係問我， 由貪心精指導，如何可以好豪但係唔使錢？哎，好啦，即系我哋第二台風騷白人啊！今日十一點鐘之後一樣有古古話生日古文。今日應該講生日啦，你唔講 唔係啊？ 你諗都估你會講壽包啊？ 壽包 係啊，嗰啲 大壽包， 我哋都唔會恭喜私用嘅。 又係喎，唉，真係 叻啊你，花幣啊！ 过百万年的他，今爱着谁？我虽不怪他。 网上情，真正的高贵不是出身，是教养。教养是立足之本，真正高贵的不是你的出身，不是有没有钱，而是教养。教养是培养孩子成人的灵魂，是教育他们成才的基础。有些人想着富养就得，其实这个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功亏一篑。有教养的人是懂得自重，懂得尊重人哋，衣着举止得礼，知书识礼，做事有分寸。在日常生活之中，有教养的人就好似阳光，带俾人温暖、幸福。相处的时候令人觉得舒服，赢得人哋的尊重和认可。对于某些父母来讲，好用钱、好用心去养，倒不如教他哋一些嘅教养仲好。教养是一种珍贵的财富，与其为孩子留低财富，不如将孩子变成财富。所以教养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有些人说，那怎判断有没有教养啊？好像很难。其实不难，一个人他有没有教养，看他得意的时候的姿态。 有啲人攞到少少成绩啫，或者少少嘅虚名就飘飘然，开始吹嘘自己，睇唔起其他人。有啲人面对比自己地位低嘅人，总系一副居高临下嘅姿态。呢啲人，你觉得佢有冇教养？教养令你同人哋唔一样。教养同有钱无钱无关。就算坐飞机嘅头等舱商务客位，唔等于有教养。简单嚟讲，教养系唔理你嘅出身同背景。喺现实生活里边，好多大人只系灌输知识，唔培养气质，只系注重有形嘅考试成绩，唔注重无形嘅心灵塑造。呢一种咁嘅方法，其实培养出嚟嘅人可能佢好叻，但系有冇教养就真系唔知啦。教养系后天养成嘅品质。一旦养成，就会站在我们的骨髓里面。无论任何时候展现我们的教养，等于展现我们灵魂的模样。教养不单止是发乎其外，你怎样待人接物，其实亦都是为己，亦都是为人。有些人当他大大声声话给人听自己很有教养的时候，其实已经等于冇乜教养。 人是性本善良，人还是自由性本恶，谁会好人？谁会凶恶变善良，要靠你取向决心，时辰就到，因果有天报。无欲会感自由，无求便没有了争斗。无尽的私心爱欲，徒令一世困乌同，最怕你坏了本心，时辰就到，因果有天报。 罗文嘅孔子若快到早上十一点钟，星期一嘅天气多云间中有雨，吹清劲嘅东风，另外及高地吹强风嘅。先听咧十一点钟新闻报告、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系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逢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寿星公早晨， 早晨啊，马老师，恭喜你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乖啦， 一日食香蕉。 系啊，唔系啊，因为你每一年你生日嘅话，我哋都可以有蛋糕食啊嘛。 系啊，希望你生日都系星期一或者星期二。 咁你可以 一齐食蛋糕。 呢个同学翠住， 头先小 杨刘峰礼， 小 杨 有个好彩，你系今日生日 啊， 唔系我 就 冇 蛋糕 得食啦。 我好味啊个蛋糕， 真系好味啊！ 系啊，唔系太甜啊。 嗰个同学订嗰个蛋糕真系 系啊，系个同学好犀利啊！ 系啊，食完蛋糕仲有玩具 嘅，系啊，一次过满足两个愿望， 冇错。 你好啊，你攞走个波，我攞走里面啲嘢。 嗰啲烂咧，你迟啲拆出嚟咧，再织条 再织 条颈巾送俾你，再个你啫。 点解啊？ 冇啊，佢即系咁要需要咁样做咩？唔需要咁样做，意思系咁。 明白。 系啦，嚟咯。咁我哋要讲嘅系 昆虫。 昆虫好 咩虫啊？ 昆虫。 昆虫有咩好多虫噶嘛？系 大 眼虫、咸虫。 蚕虫， 我冇出声啊！我 咩？我都冇啊！ 我 听系蚕虫， 我系蚕虫，唔系咸虫。 你都几多事喎？ 唔系，食完个 蛋糕 成 咪整咗？ 嗱，佢识兜啦，系 蚕虫， 系你听错啫。 咁巴闭啊嘛？蚕虫，我就留难你咁。 点解要留难佢啫？ 因为佢多事。 老师啊，其实咧蚕虫咧话是话好有教育意义噶，所以我哋细个时候。玩蚕虫唔可以为玩养蚕虫呢个 系啊，蚕虫系益虫嚟嘅，然后 吐丝啊嘛，跟住可以织嘢， 有啲织女姐姐系就织布， 系啊，冇错， 我哋 织嗰啲丝， 身上嗰啲衫咧， 不过而家想搵蚕虫都难啊， 唔系，身上面嗰啲衫嗰啲乜，嗰啲系棉。但系而家你讲紧嗰只系丝蚕丝，嗰只系好贵嘅， 贵噶， 滑捋捋嘅， 系啦，冇错，嗰只 你冇事啊， 佢都太滑啦，咁样啊，啲裤会自己跌， 打条裤会自己跌，唔系啊嘛， 滑捋捋，太滑啦， 咁都可以绑实条裤嘅啫， 但系嗰条绑嗰条都系丝嚟噶嘛，都太线啊嘛， 咁 你 着唔到咯， 你每次一绑嘅时候，咁啊又线开， 嗰件衫又点？点搞啊？ 嗰件衫啊，就跌跌薄咯，小心玉滑，系咪好多无限想象？ 哇！ 系啊，着丝我都正噶，有啲人会中意用嗰啲丝质嘅诶床上用品噶， 玩够未？ 丝质睡衣啊， 系啊，未玩够啊，你咪再继续玩啊！咁咪讲呢个啫，咪讲蚕虫啫。 唔系， 佢只有昆虫，不过我哋岔开咗啫，系咪？ 紧要，我哋呢啲叫做跳跃思考，冇所谓。今日讲系咩咧？蝉 哦， 蝉 阿蝉 系啊，蝉你哋对你哋嘅认知系乜嘢？ 我觉得蝉好惨啊，佢得一日命嘅啫。 点惨咧？ 亦得一日命咯，就 系 话 系 啊，仲有夏天死命咁叫，求之巴闭。你唔觉得佢哋死之前咧嗰啲？ 但系你唔觉得？你唔觉得听见佢声咧，好似夏天嘅感觉？ 系啊，有啊， 即系一听到佢声音，你就觉得夏天嚟啦。 冇错， 你知唔知佢喺边度叫嘅？ 喺树啊， 树喺边度啊？ 树嘅树干咯， 树顶。 哦，一定系嘅咩？ 系啊， 有时会跌落你屋企嘅，你试过未啊？ 冇， 有试过。 挣扎喺度挣扎， 通常都死噶啦， 系啊，死噶啦。 佢 走路通常都反肚嘅，见到 佢， 我点救佢啊？嗰啲一日，我救佢咪又系死命，死 多命， 多两个钟，多两个钟， 自己食斋系嘛？ 揿佢个心， 希望佢可以 人工呼吸。 点样人工呼吸啊？ 心外啊！ 你话续命嘛？ 系啊， 大个睇医生咯。 O K， 蝉 吊住条命， 好多名噶喎。 系，我知道。 唔知啊？ 我哋讲三个。 阿蝉、老蝉，仲有咩啊？系咪咁啊？ 佢其实好多别名，系啊。 有冇个蝉字噶？ 冇 嘅。 系啊，呢个叫做跳 蝉。 都系冇个蝉字啦， 抽蝉。 其实咧，蝉系冇抽嘅， 秋天走晒啦，死晒啦， 系啊，夏蝉啊，系啊， 嗯， 或者是老蟬咯， 嗯， 系啦，蟬仲有咩名咧？就系、是、条 条 一个字啊， 系就叫条 条啊， 摆边度啊？摆前边定后边啊？ 蟬条定条蟬？ 佢、哦、叫做哦，店名叫做条，点写啊？ 点写啊？ 边条啊？ 系嗱，其实咧嗰个叫尾字部，不过你啲人当虫先啦，系啦，昆虫嘅虫就有个周字。 哦， 周啊周，识啊读个条字， 见过呢个字，但我唔识读呢个字。 条 唔系读周咩？ 条 系咪噶？你肯唔肯定？言字边先叫条啫嘛，条尾个条。 佢明明有个周字边， 系啊，有边读边啊嘛。 周周虫条 系啊，条即系其实就系蝉。 佢唔系叫周虫噶， 系分开周虫。 你攞手嚟，你攞手嚟， 条 唔准缩啊，阿姐。 佢话系条唔系唔系周唔系周 ，OK。 仲有咧，原来咧佢仲有一个教， 不过我教俾佢就系，我话系条唔系周。 我知你教得好，得你有一个人花。 comma 周咁样，周字打个交叉。 OK， 得。仲有咧，如果佢细啲嘅蝉咧，就叫唐。 唐点写？ 又从字边一个唐啊？ 一个唐朝嘅唐。 系咯，从字一个唐。 咁点知系个虫嚟啊？如果冇个虫字边？ 有个虫字边， 有个虫字边一个唐， 唐朝个唐， 呢个就未见过。头先嗰个崇州我就见过， 崇州你条， 啊条系，唔系我讲紧嗰个 字，嗰个 字 我哋就见过， 嗰个字 唔知原来系蝉咁解咯。 系啦，你知唔知咧？蝉咧系由咩化身嘅？曾经有个传说， 美女咯， 神仙， 诶呢啲嘢咯。 啊、真系、哦、 美女，我觉得系 雕蝉。 你 系啊， 雕蝉一 阵 我会讲， 哦真系噶，雕蝉啊， 唔系，另外咧就齐女， 齐女齐国嘅一个女子， 系啦，皇后嚟嘅，啊，嗰阵时好惨啊，好、啊、屈结啊，死咗之后咧，条尸咧就变咗只蝉。 点解做皇后会咁屈结啊？皇帝有其他老婆， 唔得到佢宠幸咯， 系啊， 系有啲会咁噶嘛。 但系佢个典故冇讲佢点解屈结，总之有屈结死咗、 哦 okay 哦。你搵唔到？ 喂，人哋屈结笑得咁开心， 佢冇得听风骚化人啊，可能 有 冇 啦，系啊，要佢听下风骚化人， 就唔会屈结。 冇电啊，冇收音机 系啦，就有个典故叫做齐女化蝉。 齐女化蝉、哦，有个乜古仔？ 系啦，齐国有个皇后，因为好屈结，死咗之后咧，条尸咧。就化咗只蝉， 嗯，点解好化唔化要化蝉咧？ 系咯，咁咧佢之前有冇蝉咧？ 佢系咪好短命噶？ 系啦， 同埋同蝉个有冇相似之处？系同埋佢好烦噶，定佢把声佢 嗱呢个典故净系问几句说话啫， 皇帝都唔揾佢啊！ 唔好再问啦， 晚晚都系， 唔怪得皇帝唔要佢系嘛？ 系咯，点要佢啊？我要瞓觉噶嘛？ 系啊，咪咯？ 呢个叫咩名话？呢个 小人羊啊！ 冇嘢啦， 系啊， 系啦，咁喂，你记唔记得我上个礼拜话讲教鸡啊？ 记得， 记得， 鸡又唔得，蝉都又唔得噶， 我唔得，系 食得、瞓得、玩得， 叫得 得得得，点样叫啊？ 蝉 系咁叫噶噃，蝉 同埋仲有一个得死得。 嗱喂，佢叫得咧都系五德之一， 佢叫得都系， 系啊，同鸡一样，鸡鸣， 但鸡鸣咧就提醒我哋啊嘛，但系蝉鸣有冇意思嘅？ 有 啊，提醒 你夏 天 到 啦， 所以咧系五德之一就系话，即系佢守时啊，系啦。咁另外咧，原来咧蝉嘅特性咧就喺树顶嗰度，佢就系咧吸。树木嗰啲养分，佢乜都唔饮水唔食嘢，于是咧就啲人觉得蝉咧好乜嘢啊， 好环保，好养生， 好易养。 你休息一阵， 系啊，好易养咯。 佢又好积极答话你，点解咁讲咧？ 就系话佢积极咯，休息下， 俾机会其他同学。 系啊，咪几好啊，好环保， 好啊， 系啊。我知道，我知有咩食乜。 系啊， 嗱，类似啦， 好一餐唔好一餐啊嘛， 好简单。好廉洁啊， 哦， 唔贪心啊，系啦，就又一得咯。 嗯， 仲有三。 咁即系咩啊？廉德啊， 廉洁啦， 我知系咩德啊， 系 你话 五德啊嘛，系啊， 咁廉 洁 系咩德啊？ 我依家揭紧佢我嘅 品德， 我以为你已经知啦嘛，我唔知你要睇， 你要有其中一德嘅就系等德，你要等一等佢有啲乱， 太多 information 啦。 嗱，佢如果咧啜嗰啲木咧，佢就觉得佢咧有易容之美啊，叫美德， 啜啲木 美 德，你噏嘅啫。 唔系我唔系你，我系话嗰个有其有五德嗰啲人。 咁应该系叫绝德啊嘛，系咪？ 系啊，咪就系咯， 绝嗰啲木啊嘛，咪绝德咯。 绝德，绝德都系一种品德啊。 系啊， 我绝德系人都绝德噶， 系啊， 好多人都绝德噶， 系咯， 咪咯。 有边个绝德？好多人都绝德。 嗰啲饮土咪绝德咯。 而家环保啊，好似小杨咁 手指公啊，指有啲指嘅。 嗱，手信讲咗啦，喂，仲有一样嘢咧。同環保都有關嘅喎，因為咧佢咧其實就得一日命啦，同埋佢住喺個樹頂嗰度咧，佢就唔會捉巢啊，亦都係一種美德嚟喎，係咩德咧？ 慳德， 啱啦， 真 係 噶， 廉朴。 其實因為唔捉，如果你得一日，你都唔會捉巢啦，捉捉下都 死啦， 你話嘥時間喎，係 啊。 亦都問下先，亦都唔會追，亦都唔會追劇。 唔係佢唔過夜， 唔過夜啦。 唔過 one night stand 嚟嘅，大佬 都冇 night 添啊。 係啦，同埋咧佢又唔食五谷，所以咧就好廉潔，因為佢真係淨係啜嗰啲嘢咧，所以就好廉潔。嗱頭先咧，你即係對個蟬字金蟬脱殼有冇聽過啊？ 有 首先啊，即刻。 咩啊？ 走先啊！有啲嘢唔识，喂，走啦，唔好留喺度啊！ 金蝉脱壳，金蝉脱壳其实系咪咁意思啊？ 你听佢噏啦， 所以嚟上马老师嘅坛啦， 走先啊，系咁。 嗱，你阵间你自己思考一下先。喂，貂蝉有冇听过啊？ 有， 系貂蝉就相传系靓女嚟噶啦， 四大美人其中一个。 系啦，其实咧系嗰个啊罗贯中去作出嚟嘅，咁有人话都唔知道有冇呢个人。 哦，系噶，唔系真噶。 历史上咧就话都有人话有呢个人嘅，其实貂蝉咧除咗系靓女个名字之外，你估下仲系啲乜嘢嘢嚟噶啦？貂蝉 关唔关头先你所讲嘅 貂蝉 嘅 阿蝉？ 关唔关你讲嗰只虫事噶？ 诶，啱啦， 我听过细细个睇 咩话系咩话？ 职业嚟嘅一个 pose 嚟 嘅，吓个 pose 叫貂蝉 waitress 啊，侍应嗰啲系嘛？ 唔系，嗰阵时啲女士唔会出嚟做呢个 waitress 嘅。 因为嗰时候冇 restaurant， 佢有做，不过唔系叫 waitress， 嗰啲叫做客栈。 系啦，呢个貂蝉咧系一个官职嚟嘅，喺官即系嗰个体系里边，你估佢负责乜嘢啦？ 养蝉， 哇，就咁睇唔知喎。 啲蝉唔使养啦，养啲嘢死， 关唔关昆虫事噶？ 唔关，唔关。 叫貂蝉 啊？喂，你做咩 pose 啊？我做貂蝉。 哦。诶，系喺我哋而家平时。 而家冇架 构，我冇嘅。 而家冇噶啦， 系咪文书嗰啲啊？ 唔系， 驿站嗰啲啊？ 唔系，其实都关乎女士嘅嘢嚟嘅。 哦，服侍皇后，服侍皇后。 其中 化妆师， 类近啦。 再画师， 唔系 按摩师， 梳头 厨师。 诶，啱啦，佢负责头饰嘅。 哦， 咁点解叫貂蝉啊？ 你听我讲先，貂系又系乜嘢咧？ 梳头嘅梳， 阿雕就个雕。 雕 系雕就头先个周虫咯，个雕啊嘛， 个条 个条 啊，系条， 你真系雕条柳靓啊， 真系条 条 条 条， 都唔知点解改唔到咯，嗰个字因为我见亲我都读周啊， 读正啲， 系条唔系周， 系啊， 好 系， 个雕字点解啊？ 其实咧都系一种动物嚟嘅， 吓啊系啊。 是啊，貂蝉啊，貂啊， 是 啊，是啊，是啊， 嗰啲毛嗰啲类似狐狸嗰啲咁噶嘛。 其实咧呢个动物咧， 貂鼠啊嘛，系嘛，系啦， 相传咧又系同蝉一样咧，都比较清高嘅。于是咧，佢哋走埋一齐咧，就觉得咧，喂，你做貂蝉咧，就系话啲好靓嘅嘢。咁啊，貂蝉咧，靓女嚟噶嘛，系咪？ 据闻 系啦，有冇听过啊？关公月下识貂蝉啊？ 有， 有冇听过啊？ 剧好似系 吕布都系因为貂蝉就同佢老豆闹交嘛。 冇错啦，咦，真系读咗书喎， 有噶吓， 同个仔争貂蝉 啊，争啊！ 哎呀，好奇怪 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关公月下识貂蝉，边个识啊？识系边个识啊？ 月识个识。 识貂蝉啊？认识嘅识， 唔错， 即系欣赏嘅识，珍惜嘅识， 唔系 识情嘅识， 识啊， 你啊识情， 貂蝉 啊，关公系 我知，释放嘅识， 系啦，因为咧 放走佢， 系啦，曹操咧谂住咧送阿貂蝉俾阿关公嘅， 关公就唔要啦， 系啦，关公啊闹阿貂蝉， 咁会唔会貂蝉其实唔靓嘅咧？即系 好靓啊！ 但唔系佢杯茶啊，可能佢中意嗰啲唔系呢啲。 佢关公梗系中意关师奶啦， 系啊， 系咩？你好啊。 咁继续啦，我睇下你癫几耐。 你由佢啦，佢今日生日， 关事 有关事。 哦，你哋讲就得，我讲唔得。 你系老师嚟噶，你尊重下你自己个 身 份啦。 系， 人 家又闹我哋，我自己又冇嚟正经， 我 真系柳木不可雕， 叫雕木。 你系边个雕？ 呢个雕雕埋 雕啊个雕啊， 呢个咯，我哋个刀字嗰个。 其实蝉呢你有没有见过呢以前呢啲人呢用啲肉嚟雕一隻蝉。 有。 你估系咩意思？ 死人用。 唔系。 系好似系死人用 的。死人用的。含住㗎嘛俾佢。 系啊，你今日生日我费事话你啫。真真送俾你。 含住佢。 嗰啲系条。 嗰个叫做含蝉。 系啊。 含蝉两元格。 一 齐 生死 纸 啦， 系 噶， 都有人驮住嘅， 有， 系啊。 但系点解要驮玉蝉咧？ 头先我咪讲过啦，蝉有五德 啊 嘛， 系啊，清高啊， 一个又唔食嘢又唔捉巢咧，觉得蝉咧。 但系大家利是会短命喎、 啊，系啊，得一命。 咁、有时啲古人又唔系咁嘅意思嘅，觉得佢清高啦， 系、 啊、 就欣赏佢好嘅一面啦， 就唔睇佢短命。 仲有识咩成语系有个蝉字噶？ 咁蝉脱壳，仲有就系咩咩？ 寒蝉效应 系啦， 夏虫不可语冰， 冇错啦。因为咧佢唔知道冬天系点啊，仲有襟若寒蝉啦， 系啊， 因为咧所有嘅蝉咧佢冇过过冬嘅。佢未試啊，同屋企人過冬 天，未穿過冬天衫， 未食過湯圓， 係 啊，未打過邊爐， 係啊。 誒嗱，佢 未砌過雪人， 打邊爐， 佢唔知咩叫打邊爐， 佢唔知咩聖誕節， 係喎，造句， 蟬，做咩嘅 蟬啊？蟬蟬蟬，我中意阿蟬， 好嘢。 好句，不能再好嘅啦。 你嚟去。唔系洗脑场，快啲蝉，有几廿秒。 蝉到外婆。 日日听风骚，人工系越嚟越高。 日日听风骚，个个都话好好好。 日日听风骚，个个有公开有嘢捞。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马小强、李丽蕊， 风骚快活人。 早上十一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继续翻翻嚟嘅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孔凡毅认为，本港疫情告一段落，但系发现部分高危群组患者体内病毒较难清除，炎症可以持续四星期，需要接受组合治疗。孔凡毅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分析，本港或者在六七月的时候疫情轻微反弹，但是认为目前混合免疫屏障非常高，不用太担心。他建议港九和新界都要各有一个传染病中心，提供更多负压病床，并且增设实验室设施，以应对一旦疫情再次爆发。他强调高危群组例如长者、曾经接受移植等的人士仍然需要适时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按照专家建议，高危人士在感染或者接种疫苗之后六个月需要接种加强剂。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法律执业者修订条例草案，规范海外律师参与涉及国家安全案件的辩护。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说，除了违反香港国安法的刑事案件，挑战警方搜查权力或者冻结资产权力的司法复核案件，亦都会涉及国家安全。他认为只要分析案件的争议点和证据，就不能够 是就不难分辨案件是否涉及国安。林定国说，根据条例，日后当海外律师提供理据和证据，他会转介给行政长官，由特首初步评估西走荒谬、不合理、没有理据的申请，提高效率，避免浪费法庭的时间。他又说，外国媒体对香港处理国安的报告偏向负面，甚至会歪曲事实。市民要理解，维护国安的法律正是保护大众，亦都符合人权自由。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北部都会区和交椅洲填海两个计划同样投入巨大，在资源有限之下，北部都会区发展应该先于交椅洲填海。叶刘淑仪接受明报专访的时候说，他认为北部都会区能够协助打破一国两制蕴含的发展矛盾，策略意义重大，同邻近地区互补不足，发挥协同效应。他又说，对交椅洲填海持开放态度，同意政府现阶段没有理由放弃，但是质疑经济效益同财务可行性。他说，政府提出的5800亿成本只是去年预估的非常初步数目，未包括工程细项和经济效益评估。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联合参谋本部说，当地朝早7点过后，侦测到在黄海北道中华县地区发射的导弹，导弹飞行大约370公里之后坠入海中。日本政府亦都说，北韩发射两枚疑似弹道导弹，相信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海域，暂时没有飞机或者船只受损的报告。韩联社报道，今次是北韩今年第8次发射弹道导弹，似乎是针对韩美联军登陆演习和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抵近的武力示威。南韩和美国上星期开始进行双龙两栖登陆演习，预计演习下星期一结束。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雨，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本周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20点，跌295点，总成交金额64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1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63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132.4，跌7.8；腾讯控股365.8，跌11蚊；阿里巴巴84.85，跌4.5；盈富基金19.82，跌2.8；恒生中国企业67.26，跌1.66；南方恒生科技4.038，跌咗1.12；百度集团148.5，跌5.9；中移动61.85，跌7；中国石油化工股份4.51，跌1.8。系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0.68，瑞士法郎0.919，加元1.373，人民币6.878，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7511点，升125点。港金报1849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5.29美元，卖出1975.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有顾先提翻你，西九龙走廊是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钟，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法祥街之间的慢线是仍然封闭，而家龙尾在南昌村。另外，由于船只机件故障，富裕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航线，以下班次是会以普通船运作，当中是有由大澳开出下午两点正、下午四点二十分和晚上七点，以及是由屯门开出下午三点正和下午五点四十分的船只。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喺模糊街。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仲有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在彩虹村桥面。封路情况，旺角的山东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山东街介乎砵兰街至到上海街之间的慢线是暂时封闭。另外，屯门的海荣路是有紧急维修，海荣路去返海皇路方向，近住屯门中央广场部分行车线都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向荃湾、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同埋三号干线落斜向葵芳。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度行出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最优秀流行男歌手大奖。陈奕迅， 可能我都成日飞嚟飞去，我谂翻内地又好，或者去欧洲或者而家星马去做 show， 其实多咗好多机会。咁但系永远翻嚟自己屋企咧系最开心嘅。多谢所有支持我嘅朋友，我会做多啲好嘅演出，唱多啲歌啦。我咁中意唱，大家一齐唱啦！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铁路和主要干道联系市区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一嘅风骚快活人十一点半之后咧睇戏嘅时间吓， 期待 呢一套戏咧。我今日想讲嘅咧就系我都等咗一段时间嘅，因为我自己咧即系咁，即系我自己讲先啦，就系我喜欢呢一个电影嘅头嗰三集，咁所以我会期待第四集咯。虽然有啲人都讲话电影越拍就越冇味嘅，即系越拍咧就只会系啦，即系越嚟越长戏咁样吓。咁啊讲咧就系呢个 John Wick 啊杀神四吓，咁如果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啦，咁都系一啲拳头同埋子弹。即是简称来讲啦，拳头与子弹的电影啦，咁样。咁如果今日大家冇睇过头嗰三集，就咁行入戏院睇第四集呢，其实係会有少少唔知点解会咁样嘅。即係你会 搞咩啊？点解要咁样？因为佢冇解释嘅，一嚟就即系 承接第三集， 承接第三集嗰啲嘅剧情。咁所以如果你大家系冇睇过咧，不过那个剧情亦都好简单嘅啫。即系总之就系话呢个主角咧，系俾一个叫做 High Table 嘅组织派人去杀佢。讲完噶啦，其实就系咁佢就同埋用一啲叫做悬红啦，即系我而家出到几多钱咁样。咁咪好多嗰啲叫做来自四方八面嘅。freelancer 嘅殺手咧，哇咁多錢喎，殺佢咯咁，於是佢會不停要對抗好多佢唔識嘅殺手咯，即係一扎人一扎人，係啦 ，Keanu Reeves 呢個男主角啦咁樣，咁好長嘅套戲，即係雖然我已經有心理準備啦嚇，兩個鐘頭五十分鐘，即係接近三個鐘 頭， 不斷 接近三個鐘，不斷打交，不斷槍戰， 係啊，你殺我殺你，係啊，咁佢講緊係拳頭， 不斷打交，不斷槍戰， 如果加個枕頭會唔好啲咧？ 或者床頭。 喂，原来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啊？有啲大家当然睇呢个 John Wick 就想睇呢啲啦。但当佢有啲场口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静落嚟， 我有啲恍神，我有啲、哦、你明唔明？我有少少 打完未啊？你有冇想入去荧幕嗰度做和事佬？诶，大家唔好 走啦。 系啊，咁我觉得好正喎！大家休息下先。 听日食咩好咧？因为啲画面系不停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咁咯。嗱，我又冇话，我唔可以话佢唔好睇嘅。不过。即系好多好多咯，即系等于你话你中意食咩啊？好啦，俾够你食，俾够你食，系再有一碟，再有一碟， 打交疲劳啊！ 会唔会系噶？已经睇咗三集啦，睇埋啦。 嗱，系， 因 为 我觉得有啲系咁样噶， 系啊会啊。 但系因为咧嗱，佢头三集都口碑啦，咁你都谂到佢有好口碑，即系佢前三集都拍得唔错啦。咁要拍到第四集，你要跨越第三头嗰三集咧，真唔容易， 也有难度。 我只可以话有一场咧，系真系睇到咧。即係有少膽戰心驚嘅，即係我覺得嚇，佢就將主角同一紮嘅壞人不停落車殺佢啦，喺一個好繁忙嘅街道上邊，不停有車呼呼呼，於是咧打一打男主角會俾架車炒起，嘣跌翻落嚟， 咁似嗰啲遊戲。 跟住咧到嗰個男主角擁嗰、那個即係譬如另一個壞人咧，一擁嘣又撞咗喺第二度，即係你明唔明嗰個驚險程度？我睇翻身邊個 credit 咧，佢有好多嗰啲叫汽車嘅 stuntman、我諗呢一 part 咧係好難拍，因為啲車真係好快，嘣！佢啱啱褪後一步就已經嘣成個人撞走咗咯。佢咁樣打交法，咁嗰幕係真係幾癲嘅拍得。 咁整體嚟講，你覺得第四集同？头嗰三集比系点 新鲜感真系减弱咗嘅。咁、但系如果就如话斋，你喜欢呢个人物或者觉得系都想睇下呢一类嘅叫刺激官能嘅电影咧，咁都系可以嘅。 完全唔使谂嘢系咪？ 完全唔使 系啊， 唔系佢都有谂啊，中间 有啊，谂啊， 唔系啊，即系唔系谂剧情啊？意思系你完全唔使谂嘢，因为有时你如果你睇另外啲戏嘅话，有时好辛苦 啊 嘛。佢系边个嚟嘅咧？ 系啊， 快啲啦，快啲 完全唔需要分析，眼望住睇人打交， 官能刺激咯，官能刺激嘅电影咯，系啊 ，OK 嘅。 咁有几幕，我觉得如果真系佢咧，佢真系好坚啊。有一幕喺成二百级嘅楼梯，俾人一掗，碌碌碌碌碌碌碌碌石级嚟嘅。另外有几幕就系俾头先我所讲啦，俾架汽车嘣成个撞起跌翻落地啦。另外有一幕就撞破个玻璃，呢啲 stunt 唔知点拍嗱，就算唔系佢啊，我都觉得好痛。个 stuntman 要撞烂块玻璃啦，喺二楼。跌落嚟一个 shot 喎，跌落嚟，嘣唔跌落个车顶， 再反弹， 撞即系成撞凹咗个车顶，跌翻落地下咁。就算撞 stuntman 咧，都好啦，好难食嘅。 搵命搏啊， 真系搵命搏。 我担心部车多啲。 系啦，咁咯，好自己决定呢个就系杀神四啦。 好啦，到我咯，我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咧，我真系要用一个即系非常之严肃嘅态度同大家讲，因为啱啱礼拜六咧，我冇谂过会睇一套咁嘅电影嘅。每逢礼拜一，我哋都要讲电影啦，上日有时咧，我哋都有讨论过，都几煎熬，因为可能嘅就系你有机会，可能你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一成个礼拜睇嘅电影，你都觉得就我点介绍得落啊？我上个礼拜就系面对紧一个咁嘅问题，到礼拜六嘅时候，我突然之间啊是但啦，都会揿一揿啦，就系有一个串流平台喺今年嘅2023年嘅有一套嘅电影，咁就系叫波兰电影。不嬲，我对于东欧嘅电影咧，我都系加分嘅，因为我觉得佢有一种好特别嘅一啲讲故事嘅说法嘅个方法，同埋嘅就系佢哋嗰啲感觉嘅咧，系同其他嗰啲欧洲电影也好，或者我哋睇开嘅系有啲唔同嘅。 剧情系特别啲嘅， 系啊，剧情系特别啲嘅。不过佢呢一个系一个好公式化嘅电影。 影之外，你当然是不需要有太多的东西要去想。咁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真人真事的改编的一个故事。讲紧的就是叫做 Johnny， 叫做壮志神父。又有另外的一个译名就是叫做神父教我的事。我为什么讲我会公式呢？咁你讲紧呢啲咁嘅嘢都系叫励志电影嚟嘅。咁而家讲紧嘅就系一位嘅神父系真系有呢一位嘅波兰嘅神父，佢嘅真名咧就我唔识读啦。咁但系里面嘅翻译嘅叫做杨神父。OK， 系啦。咁其实咧就讲紧佢致力于咧就系关怀社会上面咧就系所有嘅就系冇咩人关心嘅人，例如就系善终嘅病人。咁佢其实本身呢一位嘅杨神父咧喺出世嘅时候咧俾人哋话佢系个怪人嚟嘅。点解咧？佢生出嚟嘅话系睇嘢弱视，佢而且咧行路嘅时候系趌下趌下，就系长短脚嘅。咁所以一般人嚟讲嘅话，睇到佢咁样嘅外形同埋打扮嘅话，你会唔会觉得嘅就系佢一个怪人？但系佢就往往系咁样嘅话，佢成日系会趌住趌住个脚咁样去关心一啲嘅就系社会上面冇乜人关心嘅人。净系呢啲画面嘅话，其实你好动容嘅。咁都讲紧嘅系乜嘢咧？咁佢就话特别咧，希望可以喺自己嘅再生嘅嘅。service 裏面嘅話咧，希望可以起一間嘅就係善終嘅醫院或者善終嘅中心，但係係受到一啲嘅唔同意嘅。但係點樣都好嘅話咧，佢排除萬難，真係出資開咗一間。咁跟住當然啦，大家都知道住喺善終醫院裏面嘅人嘅話，全部都係已經喺生命上面係要度過最後尾嘅一程嘅人啦。咁跟住咧，佢就喺呢一個地方嘅時候咧，啱啱起咗呢一間醫院咧，唔開心嘅事就開始咗啦，佢身體出現一個問題，就發現自己生腦癌，咁而且只係剩翻半年命啫。佢更加覺得嘅就係，我一定要喺呢半年裏面咧，致力要令到呢一間嘅善終嘅醫院嘅話咧，要上曬軌道，要可以 run smoothly。咁所以其實我一定要去揾一啲咧，就係啱嘅人，希望可以喺裏面嗰度做好我自己嘅呢一個嘅奉獻。好啦，咁跟住喺呢個時候嘅話咧，佢就遇上咗有一位作奸犯科犯案累累，而家喺度等紧个法庭喺度判紧佢究竟佢会唔会坐监嘅一个少年人，就叫做 Patrick 咁先算啦。咁其实咧佢就要喺呢度等紧候审嘅时候嘅话咧，佢就需要嘅就系要做一个社会服务令，大约系320小时嘅服务令，就入咗去呢一间杨神父佢嘅呢一个嘅就系善终嘅医院里面，咁而喺里面嘅话就系改写咗佢嘅人生，咁而喺里面嘅话，我觉得有一段系好动容嘅，就系佢喺呢个善终医院里面识咗有一个嘅就系就嚟要离开嘅一位嘅就系姨姨，个姨姨同佢做翻一个好个朋友，俾佢知道咩叫做爱，俾佢知道咩叫生命。喺佢临走之前嘅话咧，佢送咗一个戒指俾佢，跟住咧呢一段哇，我系直头喊到不能收声，佢就话。当你见到一个你爱的姑娘的时候，请你将这一只戒指送给她，作为一个定情的信物，告诉她的就是说你会永远照顾她。跟着她第二天就走了。跟着她当然她崩溃了，就是她以前是做一些作奸犯科啊，是不是很多女朋友啊，那些她没有想过真爱是什么，一个人的生命的话她说走她就走。那她就因为这样的话整个人变了，360度变了。好了，那跟着到一路发展，那你都见到的就是杨神父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咁但係阿杨神父喺呢件事里面嘅话竟然就同佢讲咗，佢就话其实呢一个嘅婶婶出现喺你嘅生命里面嘅话，佢係想话俾你听你人生嘅位置系乜嘢。因为佢哋两个建立呢个友谊之间嘅话，就係阿婶婶好想食嘢，跟住阿 Patrick 就会煮嘢俾佢食，每一次佢都话好好味。人生的位置是什么呢？其实他是一个好的厨师。到最终的时候，神父都觉得你是一个好的厨师，所以就去推荐他去一些 restaurant 那里，希望他可以去那里就做一个好的厨师。但是为什么知道有一次要他去一间的餐厅那里去见习的时候的话呢， Patrick 竟然没有去，但是他为神父做了一件事。 到底系咩咧？ 我唔讲啦， 系乜嘢咧？我觉得一定好正。 系啊，跟住两个闹交，佢就话点解我要你去做呢个厨师嘅见习嘅时候你唔去？佢就话但我做咗一件事，我系为你而去做呢一件事，我就系唔去。但到最终嘅时候嘅话 ，Patrick 有冇成为咗一个好好嘅厨师咧？请大家睇，我非常推荐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睇呢一套戏。我包保大家一定会喺中间嗰度寻找咗有好多生命嘅意义。 好 ，OK， 到你 过啦。好，我今日咧讲呢套电影咧，套台湾嘅电影啊，叫《童话世界》啊。咁咧就系我其中一个最中意嘅男演员啊，张孝全所饰演嘅其中一个角色啦。咁啊，讲下呢个故事讲乜啦？就系话咧，佢所饰演嘅人权律师咧，咪个名叫张正许啊。咁有一日咧，就意外咧接咗佢老婆，佢老婆系。做社工嘅，咁佢接咗佢老婆 refer 嘅一单关于补习名师性侵女学生嘅案件，咁而 巧啊巧在咧呢一单案嘅被告人咧，即系呢个补习名师咧，其实啊，呢个补习名师叫做汤思成啦，就系李康生饰演嘅。咁、原来呢、這、一个补习名师咧，原来系张孝全17年前已经帮佢做过一次辩护律师嘅。咁即系简单啲嚟讲咧，呢、這个补习名师17年前有性侵过女学生，17年后又再重施故技再性侵过女学生。咁、但系唔同嘅系咩咧？唔同嘅就系咧，17年前咧，阿张孝全佢啱啱出嚟社会做嘢咧。咁啊，点解要帮佢做辩护律师呢？因为想急上位啊，咁、所以就用一啲即系唔系好道德嘅方法咧，去即系帮佢打赢咗呢单官司啦。咁其实对于嗰、那个女受害者咧，其实做带嚟咗一啲嘅伤 害，一定 系啦。咁而且同一个时间咧，呢、這、一个咧就系我即系头先阿 Michael 大佬咪话睇起佢嗰套戏就唔使谂嘅。我呢套戏咧，其实我要好 focus 睇嘅。点解咧？因为佢成套戏入边咧。貫穿住幾個唔同嘅受害者，咁、而且又喺17年前、17年後咁樣不斷跳嚟跳去咧， 係 需要自己即係多啲嘅 attention 啊，多啲嘅專注去理解一個事情嘅發展嘅。 而家係17年前啦， 17年前嘅係啦，佢打嘅一單官司，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咧又出現咗第二個女學生，而呢個女學生咧就係張孝全中意嘅一個女同學。咁、但係咧呢個女同學咧其實奇怪咧，佢又係揾呢個補習名師去上堂嘅，不過咧又係俾呢個補習名師性侵，但係同頭先嗰個打單官司嘅女同學咩唔同咧？呢、這個女同學就係真係真心中意呢個補習老師嘅。咁呢個我就出氣啦，點解咧？因為如果我係個女同學，喂，我點會揀？即係唔好意思，我點會揀李康生咧？我係一定會揀呢、這個張孝全嘅。咁呢個位我睇嘅，哇！即係我哋一路睇就一路啊，點解佢會揀佢咧？咁但係咧，值得一提就係咧，成個故事入邊咧，其實好多嘅部分咧都係講呢個即係同好中意同呢個補習名師發生師生戀嘅呢個同學仔有啲片段嘅。點解咧？最吸睛咧就係佢哋好多嘅床上嘅一啲嘅戲氛，都雖然唔係話好裸露，但係咧嗰啲。意識行為都幾大膽，即係可能伸隻手入佢個即係裙底入面去將佢個內衣褲去掹出嚟啦。咁哇睇呢度覺得哇呢、這個女仔咧新人嚟嘅，咁其實佢都幾闊出去，係啦，亦都冇任何嘅即係唔係太尷尬。即係我都有睇翻佢啲訪問嘅，佢都話冇個都係咁樣做咯，我都好相信阿李康生演員啊咁樣，亦都即係。對手都很大到好入戲嘅，咁之後咧就最後一個啦，就係17年後啦，有第二位女學生咧，咁啊叫郭思琪啦，咁啊因為頭先咪講張孝全佢17年前咪出賣咗自己靈魂啊，就去幫呢一個補習名師去打甩咗啦。其實佢一直咧都好對於自己呢一樣嘢咧好即係覺得係一個 好內疚、 好內疚、遺憾嘅。咁所以咧佢就想今次把握呢個機會咧，去為自己一個救贖，就想今次真係可以親手將呢個補習名師咧送入監牢。咁但係咧就係喺最後判決嘅時候咧，竟然呢一個俾佢性侵嘅女同學咧，竟然提出。唉，算啦，不如和解啦，唔好告補習名師啦。咁究竟點解佢會有呢一個嘅即係改變咧？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但係咧，呢套戲咧係真係需要大家可能一路睇咧，一路做下筆記。两个零钟嘅都系啊，但系佢不断穿插咧，同埋佢穿插嘅时候咧，十七年前同17年后，阿张孝全个样我系觉得唔系太大变化，咁所以我睇落去有时候都甩甩地，究竟呢个系17年前定17年后咧？咁样就系咁样啦。 OK， 好啦， 好到我介绍啦，呢一套戏咧叫做系一部西片嚟嘅，系两年前啊三年前2020年，我觉得好好睇嘅，叫 Just Mercy。又是讲法庭，又是讲律师的。 有没有中译名 啊？不完美的正义。咁我自己觉得咧，比美而家最近嗰套港产片《 正义回廊》 毒舌大作。 哦，毒舌大作。 系啦，又是讲一个律师，黑人嘅律师。因为响呢个系讲翻响80年代嘅一个电影嚟嘅吓。因为嗰阵时嘅黑人响美国嘅社会地位冇咁高啦，同埋因为佢哋好多时被人标签为所有啲唔好嘅嘢啊等等嘅。咁呢个啱啱呢个大学毕业生咧，咁佢喺哈佛名校毕业嘅，咁佢系因为一个原因就系话佢细个嘅时候咧，佢爸爸咧又系遭逢不测，但系咧冇人帮佢哋嘅，所以咧佢决志就要做一个系为民请命嘅律师。咁佢就呢個時候咧，佢係專做一啲死囚嘅案件，係啦，即係判咗死刑。嗰陣時美國仲有死刑嘅嚇，咁就係幫佢嚟翻案，睇有冇機會，睇有冇破綻。喺個死囚嘅室裏邊咧，有兩個人，其中一個咧就係套戲所講嘅一個重點嘅主角。咁佢就係話咧，被人哋告佢喺某年某月某日就殺害一個女仔， 但係當時咧，其實所有證供都話唔關佢事。佢當時譬如話呢件案發生嘅時候咧，佢根本喺另一個地方，同埋有曬人證嘅時間證人。而指證佢嗰個人咧，所謂嗰個人咧，係因為本身佢都有犯案。據講咧，就係話同啲執法者有啲私下嘅協議。That's why 咧，佢改口供，然後指控佢。咁佢睇到哇破绽咁犀利嘅，咁於是佢接咗呢單案，但佢面對好多壓力，因為好多白人都會話俾佢聽，喂有冇搞錯啊？嗰個擺明係兇手嚟噶，你點會幫佢啊？於是冇人租個辦公室俾佢，因為另外仲有一個女仔係心理學家嚟嘅，佢都想幫佢係為啲貧苦大眾啊，或者啲被壓迫嘅人咧去翻案啊，睇下有冇。啲咩冤屈嘢？於是咧，呢個律師不斷咁去幫佢翻案，但系咧不斷翻嘅時候，亦都有另一啲浪冚埋嚟，叫唔好再搞啦，唔好再搞，唔好再搞。與此同時，死囚室裏面有一個老兵，咁佢以前係因喺越戰有個功勞嘅，但係因為佢咧有啲創傷後遺症，佢一日咧唔知點解喺條街度咧整咗個炸彈，炸死咗個女仔。炸死咗個白人女仔，其實佢係知道自己係身體有事，佢唔係想殺人。呢、這個時候咧，但係冇人幫佢，淨係覺得佢咧，哇！你咁衰啊，你殺死啲人啊咁樣，冇人去幫佢翻案，直情覺得你抵死抵死。直接嗰一幕咧，由佢喺個倉嗰度拖佢去到嗰、那個電椅嗰度，成、個過程咧，我都係好震撼嘅，好震撼。咁到底佢可唔可以幫個另外嗰個黑人翻案呢？不斷上到啲法庭，又俾人推翻，你嗰啲證供唔得㗎嘛？打擊佢，最後點呢？大家去睇啊！有一幕好，我覺得好感動嘅，就係、是、上訴庭嗰陣時咧，個法官話：你係有罪㗎啦，你係應該要接受死刑。個仔已經好激動，彈咗起身。佢話：法官，你唔單止判我爸爸死刑。你直情判咗我成个 family 死刑，喺度发即系发狂咁样度嗌。当时啊，男主角呢个律师咧，佢都有啲崩溃，佢喺度怀疑到底我仲做呢啲嘢有冇用咧？咁样样。嗱，呢套电影我真系强烈推荐俾大家睇，就是、Just Mercy 不完美的正义。结果系点咧？大家自己去睇啦。 好，系快到十二点钟嗱，一阵间咧，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咧，马老师咧又要度一度佢今日嗰个肚围。 我好担心，因为头先佢食咗好大件蛋糕， 唔系同埋佢未食之前，你都话佢好似有啲反弹啊嘛。 系嘅，我有啲担心，但系佢对佢自己好有信心。 冇错啦，有志者事竟成啊！你有冇听过？ 我知嘅，如果你将佢拉长一百年嘅话，你都总会。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系拜仁仔阮仲仁。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系瑞瑞，逢寿开乐园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系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系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日快乐。 哇！烟花， 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 多谢晒啊！ 生日快乐， 马家姐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最紧要身体健康， 冇错，马到功成， 大家笑多啲。我男朋友 家喻户晓，姐姐抱抱， 家喻户晓，好嘛？ 好开心啊！ 得 呀，好开心啊！ 都希望咧，就呢个马家姐嘅呢一份嘅开心嘅话咧，都可以传遍俾我哋 所有 嘅每一位朋友， 所有姐妹都开心啦， 身体健康， 太开心啦！ 当然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开心就完啦噃。痛苦又嚟啦， 开心系咪可以继续持续？ 冇错啦，人生就系咁嘅。好啦，报告翻嘅就系咧，连续我哋喺两个月里面咧，咪得到几好嘅成绩啦。咁至于今时今日嘅话咧，我哋上个礼拜我哋度过去到 37.2嘅， 算下嗰啲二系啊， 好重要。可能今日37.15咁样， 大家利是啦咁就。 点解要大家利是咧？ 因为啲人减得太少咯。我哋大家会有啲失望啊嘛，你明唔明啊？ 明白。 好啦，咁我而家嚟啦， 我哋度一度腰围先。 系啦，嗱咁其实咧，我今朝早咧，我见到咧就阿马家姐嗰个感觉咧，我都感觉上觉得佢好似肥翻少少嘅。咁但系佢话佢对佢自己充满信心。好啦，咁啊现场我哋又系用呢一个嘅方法啦，咁啊就系绕住佢嘅肚腩咧就绕长一周接受大家嘅祝福嘅。咁啊至于今日个情况又会系点样咧？大家估系肥咗定系瘦咗咧？得啦！我见到阿懒个样系有少少面有蓝色嘅，好胆瘦啊！点啊？ 系啊，因为咧马家姐咧佢 咪住你佢讲晒先。 点啊？点啊？而家点啊？ 系佢咧今日咧就反弹咗少少嘅，系啊。 Jason， 我要求 再度 重度 啊！ 你要修复啊？ 但其实我想知道嘅就系佢多咗几多，即系个今次嘅话， 38.5， 唔系噶，讲真嘅，我今朝早我一翻嚟嗰阵，我已经同你讲嘅话，唔好食蛋糕住，但系佢死唔听我讲，系咪就系衰咧？你唔食蛋糕，我可能会比较好啲，你重托咪又系38，我估。哇唔好啩，我真係好担心啊，係啊，哦反弹嘅去咗 38.5， 而家呢你唔好缩喎，你唔好缩啊，冇啊，係一样啊，恭喜你。 嗱， 其实咧应该咁样讲啊，懒，我想问一问嘅就系话喺减重嘅期间，又或者就系希望可以到达呢个咁嘅体重咧，我觉得系咁嘅。我同佢讲过嘅，我话因为可能上个礼拜咧嗰个成绩实在太过开心，所以佢自己都会放肆咗噶。 系 呢个其实都系 非常 系一般人，系咪一般人嘅心态都系咁样 嘅？因为咧，其实我有谂过今日唔度嘅，因为我见到佢俾我嗰个即系饮食记录咧，就 都知道系啊，都好难受嘅， 好夸张地， 你自己。你讲下 ，M 佢系本身系夸张嘅， 系夸张 锯扒啦，去锯扒啦， 佢系食12 ounces，我谂紧佢系几个人食咧？ 一个人 啊，一个人食12 ounces， 即系我谂住俾啲下台空间佢可以，我可 share 嘅两三个人我都会开心啲啊嘛。 OK， 系啊系啊， 你自己去 confession， 你话俾大家听就系你做咗啲咩先？ 锯扒先啊，旧扒咧就真系12 ounces嘅，因为半成5成熟，梗 系 好味啦。咁佢之前咧仲有啲包嘅，我都嚼咗半只。 半只 系啊，仲有咧，包好味啊！ 有冇炒牛油？ 梗 系有啦， 而系你而家喺度进行紧一个计划，系啊。 我知啊，佢嗰只系 咩包啊？ 白色嘅牛油，佢嗰只包 白色嘅牛油， 好好食，热热地咁样样，再整多一碗仔嘅粟米汤啦。 系， 跟住有两啖嗰啲鸡油， 唔止嘅喎，系嘛？即系其实我谂，如果系无端端放肆一餐半餐嘅话咧，唔会反弹得咁多。 因为 佢而家系多咗 两日都系多嘅，佢俾我嗰两日 吓，你皱晒眉，我好少见到 啊！系啊，我知啊，仲有一日咧，我下午茶啦，我冇食 lunch 啦。 佢话赶时间唔食 lunch， 但系都唔好啦， 仲衰。 跟住 之后嗰食， 跟住之后你自己话俾 啊，我去咗茶记啊， 食咗乜嘢？ 茶记唔系问题，佢 沙爹牛， 沙爹牛面。 呢啲系咪大忌？ 我好耐冇食 啊！系啊，佢话好想食， 整件厚多士啦，煎蛋啦， 仲有两只。 咁佢系个餐嚟噶咩？ 我真系讲错，有冇搞错？ 个餐嚟噶，我唔要啊！ 我知你系餐啫， 系啊。 咁你咪唔好食呢啲咯， 你唔好食个多士，你打即系拎走咯，打包。 最后又掉嘅啫，我唔中意。 阿兰，我想问，系咪好多时候嘅话，就算系话你嘅 client 都会有咁嘅情况，就系咁啊？可能佢有一个几好嘅一个成绩之后嘅话咧，佢会比较容易反弹。 其实咧就系心态上面嘅都有系嘛， 系啦，即系我谂住今个礼拜算啦，当佢生日放下佢假咁样啦，咁、但系咧我都即系想，我见到佢个牛棒话，以十二盎司，其实咧 你每一日咧大约食六至七盎司嘅份量嘅啫。 你唔睇住嗰度食就成只牛， 我下次叫个 waiter 薄切分两日， 唔系代表食少咗噶，系啊， 我 另外 我知我薄切，我另外嗰啲我就留起佢咯。 正常嚟讲嘅话，只系食六盎司嘅啫， 系 咪？对食肉嚟讲，一日嚟讲， 我同佢讲，跟住佢话我而家去行路啦，拜拜啦，同我。 冇，佢都同我讲咗，佢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两个都冇做运动嘅。 佢话琴日星期日有， 有， 因为我讲完十二盎司之后，可能佢就即系即刻知道咩事就出去补翻。 点算啊？ 所以 我有啲咩建议？ 嗰个肉嘅份量真系要留意，佢 即系一般人大家都要注意啦。 系啊，尤其是因为马家姐佢身体即系验身报告话有嗰个 蛋白尿 啊嘛，系啦，即系肾功能会影响你食得太多。蛋白质的时候就加重了肾脏的负荷、 是 啊，所以即我都建议你嚟紧呢一两日都 轻啲啦， 轻啲啦。 佢嘅今日就 嚟紧呢一两日， 点轻？ 听日开始啦， 听日 开 始，你佢今日食粥咩？ 咁唔好， 大家嚟试啊！ 同埋佢報告嘅時候咧，即係有飲嗰個我哋話降膽固醇，即係含呢個植物固醇嘅飲品，水有飲得夠嘅，呢個都係值得表揚嘅。 O K， 嗰度有 keep 住嘅， 係啦係啦。咁但係菜同埋生果始終都係未夠。 係啦， 尋晚食咗一個蘋果。 哦 ，O K。 我都發覺你嘅 diet 裡面咧，我覺得佢就係即係唔知生果同埋菜嘅話，佢永遠都係好缺乏嘅。其實食得唔夠㗎，係 有時係冇添啊個生果，一時有就食两条蕉咁样， 系啦，正确嚟讲嘅话，我哋应该每一日食几多少生果？ 其实我哋会建议有两份嘅生果啦，即系一份即系中型嘅苹果或者一个中型嘅橙。咁如果奇异果就等于两个啦，咁啊布冧都系等于两个啦。 菜咧， 菜嘅话其实都建议大约系三份起啦，系啦，即系起码如果你一个碗煮熟咗之后，半碗就为之一份啦。咁啊一碗半300毫升嘅一个碗系啊， 知道 系啊。咁所以我谂你真的要加翻。多少少系嘛， 因为 膳 食纤维好重要，帮助你降低胆固醇嘅，系啊，同埋有个饱肚感，你就唔会咁想去食一啲好想食嘅冇咁健康嘅嘢咯。 例如十二安子嘅牛扒咁样啦。嗱，阿兰啊，我想问嘅就系话膳食纤维成日经常听到你讲噶啦， 系 除咗你话嗱，我觉得对于有啲人嚟讲嘅话系比较难嘅，因为唔知点解自细可能佢就见到菜啊呢啲咁，佢系憎噶啦。有冇其他嘅嘢嘅话，膳食纤维系高嘅？我记得你提过系有燕麦， 冇错，系咪？今日就可以讲下燕麦嘅， 其实讲真，我系唔中意食嘅，因为咧燕麦俾我感觉，因为我细个嘅时候系病先至会食呢个嘅麦皮嘅， 好寡， 我哋都会叫做麦皮啊嘛， 系啊系啊，细 个就系病你先至会食麦皮同埋食白粥噶，所以呢两样嘢对于我嚟讲就 系 大家利是， 冇错。仲有冒送嘅河粉啊、米粉啊， 呢个我 OK， 呢个我都 OK， 系啊。 咁系习惯问题，咁你可以即系变下唔同嘅煮法啦。咁我哋其实 咸麦皮或者甜 系啊，你可以加只蛋啊，麦皮加只蛋啊，或者你煮一啲即系我哋讲嘅即系夜晚浸咗啲麦皮，一阵食谱都会介绍 嘅。呢个好食，系啊，呢个 好食嘅， 系啊，浸一晚。 系，我想问啲麦皮系咪即食？有冇分别？ 有冇分 别？其实麦皮分好多种嘅，系啦。咁你可能就係聽過麥皮呢個字啦，咁我哋咧其實可以分為五種啦，咁有圓嘅麥皮啦，即係我哋叫 圓味 燕麥粒。叫做原燕麦粒，即系加工最少嘅，咁佢就 keep 翻佢应有嘅营养啦，即系佢嘅即系净系去咗个外壳嘅啫，咁完整嘅杯牙、杯羽啊、麸皮啊，即系全部嘅营养，即系膳食纤维都系最高嘅。咁另外咧就系有一个叫做钢切燕麦粒，即系 steel cut。即系佢用把钢嘅刀嚟剪细少少我嗰个圆粒嘅麦皮嘅，咁所以相对嚟讲咧个size 就比圆粒嘅麦皮会细少少啦，咁但系都系加工，即系唔算耐嘅，即系我哋冇话点样加工过嘅。咁另外咧第三种咧就系叫做苏格兰燕麦，咁佢嘅制作过程中咧其实就用石磨咧去制。 製作而成嘅，咁所以咧，你煮出嚟嘅質地咧，就似你所講話似係係食粥咁樣，係、 哦、 啊係啊，咁所以你可以揀翻啲圓粒麥皮咧，咁、嗯、可以改變你對麥皮嘅唔好嘅感覺咯、 嗯， 我覺得係啦、 嗯，即係比較有咬口啲，係 啦，冇錯。 仲有咧， 係啦、 啊， 咁第四種咧就係我哋叫傳統麥皮咧，即係 rolled oats， 我哋平時都會用嘅。咁、 嗯、 其實佢嘅加工過程中咧就會耐啲嘅，咁其實都係由原麥粒。即系原麦皮粒嗰度嚟嘅，咁、 嗯、 就经过即系蒸煮啦、滚压啦，同埋压扁咧加工成呢个薄片嘅。咁、 嗯、 你见到即系喺超级市场都会见到呢、這个即系细粒好多嘅、 嗯， 即系加工咗啦。咁、 嗯、 最后咧，我哋有呢个即食麦皮，系、 嗯、 啦。咁即食麦皮都系即系经过加工啦，即系变咗更薄嘅麦皮。咁甚至有啲细包嘅即食麦皮咧，可能会加咗唔同，即系加咗糖喺入边。咁所以系啦，即系买嘅时候就要留意翻嗰、那个营养标签嘅。咁仲记唔记得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讲过高糖咧？即、就、系、是、你睇个营养标签嘅时候，点、 嗯、 样为止高糖？如果每一百克去睇嘅时候， 嗯、 高过几多克就为止高糖咧？记唔记得？ 系咪高过三十几啊？ 唔系，每一百克高过几多克为止高糖？ 一百克高过几多克啊？唔记得咗，唔止。 似嘅，似嘅，似啲系啦，系啦，同、 哦、 你个距离近啲。 我二十几， 十五克， 我十五 系啦， 一百克里面嘅话咧就 系 个糖分有十五， 系啦， 就为之已经系高糖， 冇错， 好少， 系啊， 讲价，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我哋话低糖嘅话咧，通常就系低过五克每一百克嘅时候， 嗯， 系啊，系啊，即系称之为低糖咯， 都可以教埋大家，如果要去买嘢嘅时候，都可以睇埋就后边嘅食物标签，就 系 睇个糖分。 所以咧，适逢呢个马家姐生日，我都准备咗一张卡，佢可以。摆喺个银包嘅、 哎， 就 系 咧，系啦，俾佢咧睇翻去超级市场买嘢嘅时候咧，呢、 嗯 這个即系、就是、我哋睇翻嗰个营养标 签 嘅。健康攻略啊，即系睇翻总脂肪啦、糖分啦，同埋钠质点样先系为止食得健康啲嘅。 明白。 有冇分草噶？你呢种 有冇分草？我哋靠呢个 减到先啦， 腰围嚟草分嘅。 系啦，冇错。你今日净系要靠翻两个印花啦。 系啊， 知道。 真系令人失望。 系。 好啦，但系除咗你话头先有讲过呢一样嘢之外啦，咁啊有好多种唔同嘅 烟 物，其实都只不过系佢俾你嘅。口感會有唔同嘅啫， 燕麥嗰度加工出嚟。 但係有講嘅就係佢嘅營養會唔會因為佢嗰個過程，即係譬如可能有冇加工嘅話，會有唔同咧？ 會嘅。咁我哋因為加工得越少啦，咁所以咧嗰個升糖指數咧，即係譬如我哋講嘅原燕麥粒同埋嗰個鋼切燕麥粒咧，嗰個升糖指數咧就係低啲嘅。係啦，咁當然因為少啲嘅加工嘅時候，個膳食纖維都係高啲啦。 嗯，因為保持住喺裡面。係 啦，冇錯。咁其餘嗰啲咧，相對嚟講咧，嗰個升糖指数就稍微高少少嘅，系、 嗯、 啦。咁、 okay, 你咁醒，我又出啲问题问下你哋。 好啊，又问问题时间， 系啦。Q&A 系啦。咁我哋可以排列一下咧，即系我哋唔讲选择题，我哋讲排列啦。系啦，以下呢四款嘅食物嘅膳食纤维由高至低去排列。 系 第一燕麦，第二燕麦面包，第三。不含脂肪的燕麦曲奇，第四就是我们平时吃早餐的谷麦片，有生果在里面的。 嗯 哼，是的，这四样，那由高至低排列它的膳食纤维的分量。 高至低， 是的，最高是哪个？最低是哪 个？ 是， 最 高是燕麦， 第二跟着是什么？ 燕麦面包， 燕 麦曲 奇，我估是燕麦曲奇， 是，跟着还有一个水果杂。即系麦片，系啦，即系早餐。 燕麦最低，燕麦最低， 燕麦系最低。 系啦，我燕麦最低， 系吓最高咧？ 最高系曲奇 燕麦， 系最高系曲奇。 第二系水果， 系 乜乜乜， 系 第三系曲奇， 系 我净系排最高最低啫，系啦。 好醒啊，马家姐全部答啱晒啊！少少欣慰啊，好好啊， 系 啊， 啊！ 我都开心啊！有冇有冇印花啊？ 可以补一个印花俾 佢啦！ 你俾埋我啦！边人俾半粒印花啊？ 系啦，因为咧燕麦咧每一百克去对比嘅时候咧有10.6克嘅膳食纤维嘅。咁而去到咧嗰个第二咧就系嗰个水果早餐谷物啦，就有7.6嘅。咁然之后咧就去到呢个曲奇啦，有7.3嘅。最后咧先系燕麦面包有4克嘅。咁其实佢哋所讲嘅膳食纤维呢几只咧都系算高嘅，只不过燕麦咧就系特别高。好， 即系食多啲又好啲咧。 系系，即系尤其是对于高胆固醇系啦，即系你平时食小菜，咁你朝头早可以食下燕麦去补充翻嗰个膳食纤维嘅。咁又讲下俾多条你嚟估下。 好啊。 咁我哋因为讲緊燕麦呢，其实大家都可能会听过一个字呢叫 beta 葡聚糖嚟嘅。咁其实都系膳食纤维嘅一种。咁研究呢都讲又话即係呢个呢就帮助降低胆固醇啊，降低血糖啊，令到呢体重可以稳定嘅。咁呢个 beta 葡聚糖呢除咗喺燕麦搵到，仲有其余边两种食物呢个含量都系比较高嘅。个成分。 有得揀啦，系咪？ 冇得揀。 冇得揀嘅。 自由发挥。 呢个葡聚糖吓， 系 啊，喺佢头先嗰啲字，我根本 系啊， 我都唔识讲翻出嚟， 连写我都唔识写。 唔系 啊 ，beta 嗰个系啦 ，OK， beta 即系个 B 字， 系 啊， 长 一啲嘅， 系 啊 ，beta 葡聚糖，喺咩嗰度噶？你可唔可以俾多少少贴士我哋？ 我哋 讲紧 植物嘅， 植物嘅， 系啦，可以喺呢个谷物嗰边谂下，同埋一啲我哋另外一样咧，就系含有蛋白质啦，又含有呢个膳食纤维嘅。系啦， 豆腐 唔啱， 五谷啊，谷物 系啦， 五谷我哋都唔知系咩嚟， 系啊， 即系大麦、小麦、 大麦、小麦嗰啲嘢咯， 鱼啊， 系啊，啱，非常好， 薯仔啦，薯仔啦，系啊， 大麦， 大麦啊，真 系 有啊， 但其他嗰五谷我搜唔到噶啦，唔好问啦， 系麦类啦，即系有大，即系大大麦、小麦、小米啊、麦皮啊，即系饭啊，嗰啲都即系我哋称之为谷物类咯，系啦。咁仲有一款嘅，咁又你又谂下啦，即系有佢有蛋白质啦，同埋有呢个即系少量嘅蛋白质啦，同埋有膳食纤维嘅，佢系植物类嚟嘅。 少量嘅蛋白质同埋膳食纤维，植物类嚟嘅， 系啊， 我谂系啲薯仔啊，或者系嗰、那个 嗰啲，哇，升糖指数好高噶， 系啊， 系佢升糖指数都低嘅， 哦，升糖指数低嘅， 系啦，即系有啲唔同颜色嘅，有白色啦，有时有啡色啦，有时马家姐又话煲汤唔知道要唔要嗰粒。定啦，嗰啲咧嗰一類 冬菇， 系 啦， 冬菇 啊，菇 類， 菇 類，哦，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大麥咧同埋呢個菇類咧都含有即係豐富嘅 beta 葡聚糖嘅，都係幫助降低膽固醇、穩定血糖，同埋咧對於飽肚感都係好，即係對於減肥嘅人士咧都係有幫助嘅。 明白。 但係食冬菇得唔得啊？好似唔係有啲人食冬菇。 相對嚟講，譬如有啲即係糖，即係講緊嗰個嘌呤，即係我哋講緊痛風嘅人士。就個份量就要控制翻，即係唔好食太多咁菇類，係啊。但係你馬家姐就冇問題嘅，係啊，嗰個 我食冬菇， 好啦，時間唔 係 太多嚇，咁所以我哋要講埋嘅就係今日我哋呢一個嘅食譜啦。你講嘅呢個好簡單 嘅 啫，其實係係啊，燕麥、 杏梅燕，咁有杏 仁梅燕。 佢今日講啲嘢，你真係咧。 系 啊，我真系忍唔到最后一分钟，我本来想忍晒佢， 我就要出啲新嘢嚟啊嘛，系啦， 杏 你下次唔好讲呢啲火星文啊，你讲翻啲人话， 系咪即系杏普啊？ 杏仁奶， 杏仁奶， 系啦，无糖嘅杏仁奶120毫升，咁啊。燕咧就系原燕麦粒啦，咁40克，咁啊梅咧就系蓝莓啦20粒，咁我哋就将个杏仁奶咧浸落嗰个原味燕麦粒嗰度，摆雪柜可以即系摆过夜嘅。 系， 咁第二朝你想冻食嘅话咧，就直接加蓝莓去食啦。咁你话热食嘅，咪可以整热翻再加蓝莓咧。咁呢个就系一人份量嘅健康早餐。 哦，呢个系可以加加减减嘅，即系可能你嘅蓝莓嘅话，又可以将佢变成士多啤梨啊，系咪即系嗰啲啊？即系总之。变生果，咁其实几好啊！一朝早起身嘅话，其实如果你食多啲生果，同埋食多啲嘅就燕麦，就有呢个膳食纤维啦。 如果我唔小心跌咗几片沙丁牛肉落去，咁点啊？ 你边度有沙丁牛肉？ 小心嘅， 我唔觉得你有沙丁牛肉咁早。 系啊，我都系咁话。 除非你茶餐厅自己去， 又或者琴晚自己写。 你哋两个讲嘢咧，个头使唔使拧啊拧啊？ 我哋系咁样噶啦，似唔似嗰啲货车上面嗰啲拧啊拧嗰啲公仔啊？下个礼拜见你啦，唔该， 拜拜。 离晒机啊，你。 解散。

边平静一啲。每日放假行谂公司，肉实到个红日一支，大个声仔笑大声啲，其他芝麻挨冬结牙丝。树荫下吹风弹掉衣，幻想系装置睇报纸，什么什么都小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好似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过纸，放轻苦恼事，提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没有精力赶错事，越懒得你那坚持，越快找到那锁匙，面对焦躁恐慌，着电池轻似薄防毒衣。有心不怕迟，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过纸，放轻苦恼事，提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神啊未曾忘发红尘大事，我屋企冇事，再分享支持，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过纸，所有事大到火星更大当是粉刺，愿每一日更容易， 片段人间伴我同行。 请俾啲时间吓，等我简单介绍一下。嗱，我姓张嘅，系个生意人。我老婆咧好早年已经过咗身，好彩嘅系我生意做得唔错啊，有一间细细地嘅贸易公司，变为一个上市集团。不过亦都因为咁啦，我真系冇乜时间陪我个仔啊。一年前，佢确诊咗呢个鼻咽癌，我痛定思痛，将好多生意咧都交俾其他人去跟，因为我真系想谂住多啲陪下佢，希望佢可以尽快康复。可惜我同佢嘅关系咧真系太疏离啦，响埋一齐嘅时间咧都完全冇嘢倾，冇嘢讲。佢都惯咗生活喺自己嘅世界，睇住佢嘅病情好反复，我都唔知点算。所以我决定唯有请一个专人去协助。响咁多嘅应征者之中咧，我觉得你系最适合嘅。系咧，你叫咩名话 ？Sorry， 我叫做阿 June， 因为我喺六月出世，所以我爸爸帮我改咗呢个名 字。哦。嗱，你系一位专业护士，喺你嘅履历之中咧，我睇到你都好有经验啊，照顾咗好多唔同类型嘅病人。不过我想同你讲，我个仔咧比较孤僻，简单啲讲咧，嗰啲有钱仔少爷你知啦，所以咧可能真系有啲难相处嘅，希望你唔好介意。 放心啦，我照顾过好多唔同嘅病人。就算啲脾气有几坏嘅，我都接触过，我冇问题噶。其实我都明白嘅，病人嘅心情始终都唔会好嘅，所以无论佢哋点样发脾气，我都唔会怪佢哋嘅。 咁我就放心啦。嗱，我一语将佢交俾你。 冇问题，多谢你对我嘅信任。由嗰日开始，我就正式接咗呢一份工作。照顾一位30岁嘅癌症病人，佢嘅名字叫做阿坡。第一次见到佢，心里面有一种好奇怪嘅感觉。佢拥有一副大部分嘅女孩子都会喜欢嘅面孔， 同埋一种你会好容易感觉到嘅冷傲，尤其是系当佢望住你嘅眼神，会令你觉得佢一定有好多好多嘅心事。 嗱，仔要介绍嘅我都讲晒啦，落嚟咧我就交俾阿 June， 佢每一日咧早上九点钟陪你陪到晏昼六点，你需要啲咩嘢，你同佢讲就得噶啦。你要想食啲咩药啊，几时去医院化疗啊，佢都一清二楚噶啦。有冇问题？ 有啊。 有咩问题？ 我今年几多岁啊？ 30咯，做咩咁问啊？ 我以为你唔记得咗添，阿爸，我系30岁啊，唔系3岁啊。我都叫咗你唔好揾人翻嚟照顾我噶啦。系我系有病，但我仲行得走得啊。你唔好当我废人先得噶。我唔真人照顾你，叫佢走啊。 哦 ，OK， 阿仔，嗱，你唔好咁硬颈啦，好唔好？ 唔紧要，如果你真系唔想有人陪嘅话，咁我走啦。 吓，黄小姐你？ 不过，反正我今日都已经嚟咗，有冇咩特别嘢要做？有冇咩地方要去？可唔可以俾我留一日啊？如果你想自己静静地去做啲嘢嘅，我唔会骚扰你噶。你当我唔喺度得噶啦。 是但你啊， 张生啊，你去忙你嘅嘢，唔使理我噶啦。够钟我自己会走。 哦，好好好，唔该晒。 病咗两年，见尽唔少人，但系差唔多每一个人我都好憎，因为佢哋都有一个共通点，就系、是、都会当我系一个病人。佢哋系会用好多说话去安慰我，用啲好同情我嘅眼神去望我。但我净系想同佢哋讲，唔使噶，因为我从来都冇当自己系病人，都唔想你哋当我系病人。面前呢个女仔。听爸爸讲是一个好有经验的护士，但是他的样子就非常年轻，好像一个大学生咁。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和其他人不同的，好像在他眼里面找不到那种很刻意同情你的眼神，亦都没有讲一些很循例性的鼓励说话。他没有理到我，只是很安静地坐在一边，拿了张纸和一支笔出来，不知道在画些什么呢。喂，你画什么？ 你呢？ 我？ 是啊。 你做什么画我？ 当是一份见面礼啊。我每次认识一个新的朋友，都会帮他画幅画送给他的。 你好喜欢画画的吗？ 是啊，我小个时候曾经幻想过要做一个画家的。 今天不去做。 爹地妈咪说找不到钱嘛，所以就叫我要报读一些护士的课程。那我想着其实做护士都挺好啊，又可以帮到很多人，所以就做护士咯。不过呢，我一得闲的话就会画画的了。 是吗？让、啊、我看看、 哎。等等，还差一点啊。嗱，你可唔可以望望我？ 吓、啊， 嗱，讲俾你听啊，你系一个好好嘅模特儿。 点解呢？ 因为咧，你嘅面部嘅轮廓嘅线条咧，好分明啦，好容易画嘅啫。OK， 仲争几笔得，嗱，画好啦，你睇下。哦、啊，你唔中意啊？ 唔系，你画得好靓啊！ 多谢、啊，嗱，我送俾你噶啦。喂，你得唔得闲啊？陪我去海滩度坐下。 去海滩？ 系啊，你知唔知道？其实我好羡慕你噶。 我系一个病人，你有咩好值得羡慕啫？ 哼，你一定系未试过挨穷啦。其实喺呢个世界上啊，穷系好惨噶。你睇下，你住嘅系浅水湾嘅别墅。我细细个喺嚟游水嘅时候。会望住周围啲靓屋，我同自己讲，第时如果揾到钱呢，我一定要搬嚟呢度住，日日就望住个海。而 而家大过咗啦，呢一区嘅屋对于我嚟讲，可以讲得系遥不可及。 但系如果你真系有咁大间屋，日日得你同埋几个工人，你好快会觉得闷噶啦。由细到大都冇人同我玩嘅，中学嗰阵试过有一次啊，咪叫啲朋友翻嚟玩咯。点知佢哋翻转头咧就同人讲：啊，佢啊请我哋过去啊，咪就想晒命啫嘛，话俾人哋知有几多钱几钱。从此之后，我同自己讲，我唔会再叫人嚟。系啊，我认我自己系唔知道贫穷嘅滋味。不过同样地，你都唔知道呢三十年我一个人困喺一间大监狱入面嘅滋味。仲要加上最近呢两年病咗，感觉更加差。阿爸成日咯，唔知揾埋啲咩人翻嚟照顾我，令我更加觉得自己好似一个受咗伤嘅小动物啦。我乜嘢自理能力都冇啊！你明唔明？ 好啦好啦，你唔掹整啦，唔好讲咁多啦。不如咁啊，我哋落去海滩度行下，我请你食雪糕啊。 好， 嗯， 反正好耐都冇食。 行啦。 你睇下啲细路玩得几开心。 嗯。细路仔系咁噶啦，咩烦恼都冇。 唉，我都好想变翻做一个细路仔。 诶，好啊，不如咁啊，今日我哋又做翻细路仔啊。 即系点啊？ 啊，我谂到啦，我哋堆沙堡好冇？ 整污糟你个身噶喎，姑娘。 喂，细路仔唔会谂呢啲嘢噶喎。嗱，我俾啲沙你啦。 喂。哦、用啲沙嚟掟我？ 细路仔系咁噶嘛，你都可以掟翻我噶。 嗱，你叫我掟噶咋？ 系啊，你追到我先算啦。 喂，唔好走啊你，我实掟到你噶喂。 嚟啊嚟啊嚟啊！ 喂， 哇， 真系咪走啊？捉到你噶、啊！ 哎呀， 啊，做咩事啊？ 我踢到嚿石啊，好痛啊！ 哎，俾我睇下。 冇咩事，我刮损咗少少啫。 你流血啦。啊！睇下你个伤口咁多沙，哎，唔好啦，我同你翻屋企洗干净佢先啦。 喂，冇冇好痛，好痛，好痛！哎呀，冇冇冇冇， 你扶住我膊头啦吓，吓，嗱，我哋慢慢行翻去啊。 OK， 睇住啊，睇住啊。 唔该。唔知点解咧，扶住咗呢一个大男人嘅膊头，感觉好有安全感。我仿佛唔记得咗自己其实系要嚟照顾佢，而家反而要佢照顾翻我。我哋两个嘅身体贴得好近好近，我感觉到佢身体嘅热力。唔知点解，我个心跳得越嚟越快。 咁多年嚟，我好少咁样扶住一个女仔行路。一个本来为话要照顾我的人，突然之间变成一只受伤的小动物。我很想去照顾他，保护他。我好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我不再一个病人了。我只知道我是一个三十岁的男人，身边这个女仔她需要我照顾。 OK， 我开个车到啦，我走啦。 哦， 拜拜。 喂， 嗯， 我想问你听日仲嚟唔嚟噶？ 嗯，你想咧？ 嗯，我想再见到你。 咁啊，咁好啊，听日见啦。 嗯，听日见。 一路行出呢一间大屋。面上面忍不住露出好开心的笑容，好像一个女仔啱啱同佢嘅男朋友去完第一次约会咁。我唔知道将来会点，我只系知道我每一日都会嚟陪住佢，照顾佢，唔理前边呢条路仲有几远，佢剩低嘅日子仲有几多，我都会好好珍惜。 望住佢嘅背影离开，我好似有一种好唔舍得嘅感觉。我从来都未试过咁想有一个人 留喺我身边。未认识佢之前呢，我一啲都唔介意生命系长定系短，但系由而家开始，我希望可以战胜我呢个病，等我可以有多啲时间陪住佢，度过我剩翻嘅每一日。 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叫？默然将心偷取了。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唇印，人下情深故事更动。 走过的浅笑，何时愿让我靠近？